这大学呀，可是个严肃的事啊。 哦，等等，我该送给你一样东西。哎， 看你爸爸， 我这一定要送啊。虽说是个小玩意儿，但是你应该收下它啊。等等等等，我这种 人。哎，好的好的好的。 小心他。 哎哎，走走走，你先走，我待一会儿。你把老头蒙了一阵，这就够了。 你先走，我没拦着你。 怎么回事啊？ 如果老大爷就是进来，我们不在， 那又怎么样呢？ 你想怎么就怎么样，暂时留下。 哎呦，我警告你，现在你洗手你还不晚。 早晨好。 妮娜早晨醒来，走出房间，她年轻美丽，就像出水芙蓉一般。两个小伙子都看呆了。 谢谢，还不错啊。 什么？哎呀，你干嘛站门口啊？ 啊，我们呼吸一下空气，凉快凉快。 是吗？要是不怕感冒的话，那就把窗子开开 了啊。哎呦妈呀，这两条小腿儿，具备一切美的东西。 美是美，可惜不是给你的。 哎，你是因为他才留下来的吧？ 哎，你， 我告诉你啊，你是哥哥，你不行， 我可是另外一回事，我可以。 哎，孩子，来， 就是这个小玩意儿啊，银鼻烟壶。咱们家这个鼻烟壶呢，总是传给长子的，啊，曾祖父呢，把它传给了我的祖父，你的爷爷，也就是我的父亲，把它传给了我。现在呢，它是你的。 谢谢爸爸。你知道，我决定缓一缓再走，缓一天，明天再乘飞机走， 这能行吗？ 为什么不行呢？ 好好了极了，我们在一起的那一天啊，好像今天是星期天，下午我要到乐团去。 哎，对，哎， 不过时间不会长的啊。民航真伟大呀！啊，飞船好多东西。哎，雪妹儿啊，你也留下来吧？啊， 我吗？您知道？ 雪喵儿先是迟疑了一下，可当他看到亭亭玉立的妮娜时，顿时就改变了主意。 哎，他去哪儿我去哪儿，我们是好朋友吧。 看得出来啊，你们俩是真正要好的同志。 这时瓦辛卡也迷迷糊糊地从屋里走了出。 小萨尔瓦诺夫， 喝点水啊。幸亏他今天不用去上学啊。 我再也不上学。 你又来了。 什么又来了？我说我要走，我一定要走。 哎，你别， 我要是你啊，这次还是先把书念完，深山老林随时都能去，那个单位全年稀疏人员。 据我所知啊，人家那儿要的是木工和伐木工。 那有什么，我会克服困难，我会努力。总的说来，不能人人都去念书，总得有人干活吧。 他打算去哪儿？ 你别管。 哎，等，听听你姐姐的话啊，她比你严肃十倍。 是啊，我是个平凡的人，不过我有个姐姐，她年轻聪明漂亮。 哎，我同意你的观点。 哎，对了，此外你又有了一个儿子，所以别妨碍我当个平凡的人好不好？ 你说这样怎么跟他谈话啊？你试试。 祝贺你，你呀，要去疯人院了。 我要是你啊，这次还是听爸爸和姐姐的话。 嗯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你来替我听他们的话吧。 太遗憾了，我要走。 你走？啊， 妮娜显然不希望这个哥哥离开。 学校的课还在等着我们呢。 是啊，我却想， 他想哥哥留下来陪爸爸，他算是找到替罪羊了。 瓦辛卡，你别胡闹啊！至于瓦罗加呢，他夏天会回来看我。 原来你是路过这儿，随便走走。 原来你却是出发要走。 什么出发要走 呀？我倒是有个主意呀、 啊！哎，听啊，我的小儿子开始动脑筋了啊！ 爸爸应当结婚。 你说什么？ 你应当娶个女人。哎、 你别笑，这有什么可笑的吗？我简直胡闹吗？ 娶谁呀、 啊，瓦辛卡？ 还能有谁？瓦廖家的母亲。 我看你真是放肆到极点了。 爸爸，那有什么的？哎，我看看，你能考虑考虑？哎，你觉得这事儿怎么样？ 我不知道说什么。